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是认识我们救主系列，应该第十三讲，应该是倒数第二讲，应该还有一讲。今天是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是关乎我们主的复活或复活的主。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孩子们你也可以打开圣经，跟着我一起。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上个礼拜聚会之后，上礼拜是 Daniel 牧师讲到，我父母有参加这边的聚会，后来他打一通电话给我，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们这边聚会，都很好，但是有一个建议，他给我，他说，如果聚会中发生状况的时候，我讲话的口气可以稍微缓和一点。所以请大家帮助我，不需要在聚会中提醒大家把水壶收起来，把手机关起来。OK， 还有我们大人和小孩都，大人要帮助，不只是父母，就是所有的大人都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敬拜上帝。OK， 好，由我来念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这也是加利利海，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体，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轴，古代以轴为尺，一轴约有今十尺半，这个距离大概是不到现在不到一百公尺，大概九十公尺左右，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或者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耶稣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任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怎样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耶稣看见他就问耶稣说，对不起，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就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事迹何其多，你儿子所行的事有何等的多，何等的奇妙。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来到约翰福音第21章，这其实不长的经文，若没有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讲也没有效用，我们听也听不明白。所以我们真的求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能够思想这个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一个早餐，让我们思想这个借着这段经文越加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复活的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对我们的主来说，他复活之后有40天留在地上，那40天对他来说应该是非常奇妙的40天。三年前他曾经在旷野禁食40天，后来就饿了。如今他曾经死了又活了，而且活了就永远不死。他如今得着的是荣耀的不再朽坏的身体，因此他不会再饥饿，但是我们知道他有吃东西。我好奇除了那一片烧鱼之外，他还吃了什么东西？他在那40天与谁在一起？他去了哪里？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总是与门徒们在一起，但是他复活之后，他多次向门徒们显现，但是不总是与门徒们在一起。约翰在今天经文第25节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这是否包括他复活之后所行的事？我们今天真正要问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留在地上40天？他曾经说，爱这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要在你们这里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你会以为耶稣会迫不及待的要回到天上，在天上有他的天父，有天使和历代的圣徒，他们岂不热切等待上帝儿子回到天家，登上他荣耀的宝座？那么为什么耶稣复活和升天之间有那40天？我们幸福的弟兄姐妹应该明白，上帝儿子从死里复活是一件历史上的大事，不论世界历史或救赎历史都是最重要的转折点。然而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多思想复活对耶稣他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们容易以为耶稣复活，他当然复活，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忽略复活对我们主他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你仔细想，是非比寻常的事。他曾经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洗，我是何等的迫切。如果他这么说，意思是指他何等迫切的要上十字架，那么他自己也必然非常迫切的等待他的复活。基督复活就是上帝称他的受膏者为义，是天父平凡的挂在囚犯中间的上帝儿子，是拿撒勒人耶稣信心的应验。他相信父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你看得出来复活这件事对我们主来说是对他来说最切身最重要的事。复活，加尔文说是福音的中心，但是复活首要是关乎那复活的主他自己，其次才是关乎我们和我们的救赎。我们因此理当更多思想复活对我们主他自己的意义，因为认识我们的救主不外乎就是认识那位如今复活就永远不死的救主。保罗说， 耶稣是死里复活，什么出熟的果子。这是说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的人。之前有人从死里复活，但是最后还是死了。他是第一个得着荣耀、刚强、不朽坏、属灵身体的人。这表示在他之前没有人知道复活永远不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就连耶稣他自己在复活之前也不知道，从来没有人有这个经验。我们的主也必须第一次第一手亲身的经历复活。 Think about that， 你可以想象吗？那天清晨在墓穴里面，当他睁开眼的那一刻，用他得荣耀的眼睛看到他自己得荣耀不再朽坏的却仍然有十字架伤痕的身体，我们所说历史上最重要最荣耀的一刻发生在阴暗的墓穴里面。而耶稣他走出墓穴时他心中有何感受？所以我们仔细想，关于耶稣复活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理所当然的。门徒们他们显然没有视耶稣复活为理所当然的，虽然耶稣之前多次预告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要复活，但是三天之后没有一个门徒等在那墓穴外等他们的主走出来。而且复活之后每次耶稣向他们显现都是叫他们很惊奇或者惊喜。那天早上他们没有期待耶稣会出现在提比利亚海边，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海。虽然耶稣之前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加利利，在那里等我，我会先比你们到加利利去。那天在海边一共有七个门徒，七个门徒之中没有人认出在岸上的就是耶稣。彼得他一如往常，他带头说我打鱼去，其他的人就说我们也跟你同去。他们就上了船，打了一整夜的鱼，却没有什么收获。门徒们去打鱼，是否表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重操旧业，是否表示他们抛弃了传福音的使命？也许我们会觉得他们那晚不应该去打鱼，而应该打人，因为也许他们忘了耶稣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且耶稣曾经特别对西门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问你，你要得人还是得鱼？如果你肚子饿，你要，我不知道你得人有什么用，鱼可以吃，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你不会吃人。我不觉得门徒们那天晚上应该大有信心，期待玛瑙会从天上降下来，或者鱼会从海里面跳到他们面前，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上帝得到这样的应许。他们肚子饿就应该想办法动手填饱自己的肚子。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其实也不知道，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出现在岸上，或者他什么时候到提比利亚的海边。也许他一整夜都在岸上看着门徒他们。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 Paide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幼儿、孩子们或者儿女们，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三、十四节的儿女。看啊，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的那个儿女。儿女、小子们、孩子们，耶稣当年几岁？33岁半。耶稣若比门徒们的年纪大，也大不了几岁，他却称他们为小子们。 他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或者你们有没有打到鱼？如果你在那艘船上整个晚上打鱼，你想不想听到有个路人甲在岸上问说，嘿小子，你有鱼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然后他们回答说，没有 nada zero no sula， 一只也没有。如果小玉在船上，他会加上你问什么问，有什么好问的啦。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右边 right，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右边？那整个晚上，那天晚上在船上至少有好几个是职业渔夫，你不会说那天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高峰。加利利海的渔夫通常都是在晚上打鱼，因为一早他们就可以把新鲜的鱼货带到市场上去卖。那天晚上他们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然后有一个路人甲来给他们下指导棋。说实在，如果我在船上，我不会听路人甲的话，我却非常可能有话会对路人甲说。阿伯，你回去吃。我不知道门徒们为什么听话就撒网下去，就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会听先知以利沙的话去约旦河里洗浴七次。我们只能说这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叫他们做了一个正常人在所谓正常情况之下不会做的非正常的事。直到他们网子里塞满了鱼，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才对彼得说，是主。这是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信仰告白，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你记得三年前当彼得他第一次认耶稣为主，路加记录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之前他叫他夫子，现在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三年后在同一个海的海边，他们又听见耶稣的话，也听了他的话，也捕到许多的鱼。在这三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事 right？包括彼得认耶稣为主，为基督，为上帝的儿子，也包括他最终三次不认主。那天在加利利海边，天将亮的时候，与其叫耶稣离开他，彼得他抛下一切，他抛下那些鱼，他抛下他的同伴，他抛下那艘船，来到他主的面前。和合本说他跳到海里，但直接翻译是他把自己抛进海里，就如那个时候水手把约拿抛入海里。彼得等不及要见他的主，因为在那晚徒劳无功的一晚之后，彼得三年后终于明白，没有他的主他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是。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为什么耶稣留在地上40天？今天的经文，因为他的小子们没有早餐吃。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很辛苦，每天都牺牲自我，必须为其他人做早餐。可是你们自己，我猜自己是没有时间吃早餐的，也没有人会特别帮你们做早餐。 这真的很伟大，但是我必须说也很悲剧，真的，因为一天最美好的一餐就是早餐。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跟我的意见有所不同，但是中餐晚餐 OK 啦，随便弄弄就可以了，早餐不一样。早餐我会说，世风日下，正因为世人都没有好好的吃一顿早餐，也没有人为另外一个人好好的准备一顿早餐。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只为你所爱的人准备早餐，不是吗？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为他做早餐，你不是去 7-11 买早餐。那七个门徒上岸，就看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所以你会好奇，耶稣从哪里拿到鱼和饼？ I don't know。 我们知道耶稣从哪里得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天早上在炭火上的饼和鱼从哪里来。我们家的早餐通常没有烤鱼，也没有烤饼，但是那七个门徒可能从小就吃鱼和饼的早餐长大。但是你觉得他们一生之中会再吃到比那天早上的早餐更好吃的早餐吗？他们有可能忘记那天的早餐吗？他们看见那里有炭火这个字在圣经只出现2次，都是在约翰福音，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是在第18章。在哪里？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彼得也在那里，在那个炭火旁边烤火。有人问他，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耶稣为什么留在地上40天？因为他要特别为彼得生另一个炭火，不是吗？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中文看不出来，完整的翻译应该是，把你们刚才打的那些鱼拿几条来。那153条鱼是神迹，很显然是主耶稣赐给他们的鱼。但你注意，耶稣也说，这是门徒们你们自己打的鱼。耶稣乐意归功给门徒们，是因为他们是听了他的话，信了他，就在右边下网。所以我们在此有一个很小的 mini 基督徒的工作神学，就是说我们手中的工作并非全然都是污秽的衣服。是的，我们所行的善行的确没有一件可以叫我们蒙上帝的悦纳而称义，但是凭着信心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的人，也相信的确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叫我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而我们行上帝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行，就应该期待我们手中的工作会蒙主的悦纳。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You know, 自从耶稣走出墓穴之后，其实他就是走在回天家的路上。有谁想得到那天早上他会绕道，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出现，为门徒们预备早餐？或许他行神迹，起了炭火，有鱼有饼，但是我宁可相信更大的神迹，更大的恩典是，我们的主那天早上他亲手用他复活得荣耀有十字架伤痕的手，为他的小子们生火杀鱼烤饼。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就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儿女，是他所爱的人，这是他亲自为他们预备的早餐。当主耶稣在 为他们预备早饭，或者那晚他站在岸上看 那七个人在船上，他心中有何感想？ 看哪、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看哪、就是这些人，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他为他们死，他为他们复活，父赐给他的人，他一个也没有失落。看哪、他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爱到底，包括为他们准备早餐。他说：“你们来吃早饭。”从门徒们上岸，你注意，自从门徒们上岸之后，只有到目前为止，只有耶稣说话。门徒们知道是主，却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是谁。为什么不敢？为什么不敢？或许他们不只知道是主，也认得出来这是复活得荣耀的主，是同一个主，但是与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主。或许这次他们真的明白主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三年下来，他们与主一同吃过多少次的早餐，但是这是最后一次。而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人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耶稣就拿起饼和鱼给他们，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西门彼得的全名，在这本福音书除了在此之外，只再出现另外一次，就是在第一章。耶稣初次见彼得，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或者彼得，或者石头，或磐石的意思。”在这本福音书的末了，耶稣他再次用这个名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是这些？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鱼、比这些渔具更深吗？这个时候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是有点突兀，尤其是耶稣只针对一个人——约翰的儿子西门问。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是只能问西门彼得的问题。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因为彼得他曾经说，是他曾经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因为彼得是他曾经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正因为是彼得在客西马尼，是他拿刀砍人，也正因为是他，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这是主耶稣特别问西门彼得的问题，但是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看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那某方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right? 因为我们总是应该看别人，看自己的弟兄姐妹比自己强啊！我他很爱主，我没有像他那么爱主。但另一方面，我不太确定受命要全心全意全性全力爱主的人，也就是你我每一个蒙恩的人，又有什么标准可说自己没有像这些人爱主那么深？彼得他自己曾经一度非常的确认他比其他的人都爱主，但是耶稣并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说彼得你像不够谦卑哦。彼得问题不是他不够谦卑， 不是他自认为爱主比别人更深，而是他不认识自己。他确实应该比其他的人更爱主，就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比其他的人更爱主。只是彼得他太信任他自己的感觉，他以为他自己最爱主，他也真的相信他自己最爱主，只不过这个信念在最关键的时候全然败落。彼得的信念并没有付诸行动。耶稣三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三次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第三次他就忧愁，因为耶稣三次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三次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可能听过其他的讲到说这个喂养或者爱是不同的字，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我认为羊、喂养、牧养、爱在这里都是同一个意思。加尔文说，一个不爱主的人不可能长久牧养主的羊，因为这些羊真的很麻烦。一个牧者如果要忠心到底牧养主的羊，他就必须首先爱基督，因为你不可能爱基督而不爱他所爱的。耶稣他是好牧羊人，他为羊舍命，这些羊他自己的羊是耶稣他自己最宝贵的产业，毕竟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将他们赎买回来的。基督爱他的羊，因此爱基督的人也必然爱基督的羊。正因为那天早晨耶稣三次命令彼得要牧养他的羊，因此我们就不意外多年之后彼得他自己会写，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同我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照上帝的旨意管教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所托付你们的羊，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因为为什么到了那大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为什么耶稣留在地上40天？因为他要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因为他要三次命令彼得，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姐妹，这是说耶稣为了你我的缘故留在地上40天，为了你我。如果耶稣没有吩咐彼得以及后来所有与彼得一同做长老的人，就是与彼得一样受命牧养基督的羊的人，那么基督的羊，那么你我就不会有牧羊人牧养。这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升天之前，他想到你，他想到我，他当然也是为了彼得的缘故留在地上40天。你看得出来那天在海边是一个按牧仪式，主耶稣他按立西门彼得做牧者，他也在其他的门徒面前公开挽回三次不认他的西门彼得。耶稣复活之后似乎没有人提到这件事，似乎没有人提到彼得这个人三次不认主。写这本福音书的门徒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见证彼得三次不认主，路加说我们的主他听到他看到彼得他三次不认他，这件事就算没有人说出来，如果不处理，他将永远是彼得他抹不去的耻辱，也是一个不可能愈合的致命伤。耶稣那天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他，就是公开的确认彼得回头。你看得出来这对彼得来说 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对他来说却是必要的。这种公开指出罪、公开的承认罪、公开的饶恕罪、公开挽回罪人，是现代教会极为少见，却是心服必要的。弟兄姐妹，这不仅彼得需要，门徒们他们需要，其实也是主耶稣他自己需要的。因为他曾经为彼得祷告说，我已经为你祈求，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为什么耶稣留在地上40天？因为他需要见证他自己的祷告得到应验，他需要看到彼得回头，他自己的喜乐就得满足。他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老的时候，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是直接预告彼得要上十字架。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这个词在当时是特别指囚犯要伸开手臂，要手臂要绑在十字架上，然后走向刑场。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要怎样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就这样，你跟从我吧，你不用在意其他人怎么样，你不要去管这个人如何，你跟从我。彼得从一开始就听到这句话，你跟从我。门徒们，耶稣也重复对门徒们的呼召，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彼得也确实跟从了耶稣3年，他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的来跟从你了。然而之后他也为了要救自己的生命3次不认主。你觉得那天早上彼得再次听到主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心中有什么感受？是喜，是悲，还是哭笑不得？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你要舍去你自己的一切，你必然会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与我一同死，就与我一同复活。你要与我一同受苦，也必与我一同得荣耀。你曾经问，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得着什么？西门彼得，你要得着什么？你要与耶稣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你要失去生命，却要得着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就这样，你跟从我，你听我的，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去把鱼拿来，这是饼，这是鱼，你拿去，你吃我给你预备的早餐，你跟从我。首约翰记录那天早晨在提比利亚海边所发生的事，或许他也可以记录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其他事，但他却记录了这件事。弟兄姐妹，你仔细想，这件事其实是多么微小的一件事情。约翰给我们的印象是，当天只有8个人在岸上，在那个海边。那153条大鱼是神迹，但是相较于基督复活这件事，那153条大鱼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天早上，我想 复活的主，我们的主，他可以去任何地方，他可以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大声的宣告，哎，他可以在天上画一个圈。 No， 他没有去那里，他在提比利亚海边，从死人复活的上帝儿子，在回天家的路上，我们荣耀的主，在登上他父右手边的宝座之前，他去到加利利，为他的小子们做早餐，因为他的孩子们没有东西吃。这弟兄姐妹，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但这也不正是我们的主他一贯的行事模式吗？他总是透过最卑微的方式成就最大的恩典。如果那天他没有做早餐给他的小子们吃，今天就没有人喂养你我。所以弟兄姐妹，你或许以为你需要很大的神迹奇事，但是你真正需要的是主的恩典。如果你是他的羊，你就需要他的牧羊人牧养你，喂养你。或许这看起来很软弱，微不足道，或许你觉得你不需要，但是我想我们的主知道你需要，要不然那天他也不会去提比利亚海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叫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复活后却留在地上40天，他没有向所有的世人显现，却向你所赐给他的人显现。我要安排他自己的后事。如果他没有安排后事，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不能做。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不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求你叫我们不藐视你赐给我们恩典的管道，叫我们乐意受牧养和喂养。求你的圣灵托住你自己所设立牧养你羊群的人，叫他们忠心，忠心到底。求你叫你的牧羊人总是爱你，就总是喂养和牧养你的羊。为了你的缘故，我祷告。哦，对不起，今天是圣餐主日，谢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还需要一些练习。本周同工会我们决定，就是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开始使用葡萄酒，那葡萄汁都是摆在最外围那一圈，一共有20杯，所以应该够。中间摆的大概有12到14杯，只要不是在最外围的都是葡萄酒，所以你领圣餐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自行评估是你要领葡萄汁还是葡萄酒。我们也很感谢今天我们有真正的面包。我再次邀请所有今天要领圣餐的弟兄姐妹思想圣餐的意义。主的圣餐，主的晚餐是赐给他所爱的人的，就是与他连接，也与他的肢体彼此连接的人的。如果你认耶稣为主，你与基督为首的身体的肢体彼此的连接，那么圣餐就是为你所设立的，也是给你吃的。你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 你才有所成长，才能够成圣，才能够越加有基督的样式。但是如果你不属于基督，你或许会说，主啊主啊，但他其实不是你生命的主，你也没有实际的与基督的肢体彼此的连结，那么主的晚餐不是给你的，你领主的晚餐对你毫无意义，反而有害。我们相信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与他连结并不抽象。今天我们所领的饼，今天我们所领的酒，其实就是具体的在我们眼前活现出来我们主耶稣他的身体，他的血，这是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这饼和酒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说，是恩典的记号和印证。如果你没有这恩典记号和印证所记号印证的属灵事实，与基督连结，与基督的肢体连结，那么你领受这个外在的记号和印证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也是虚妄的，也是违背我们主他自己心意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福你必须是一个教会的成员，你必须是一个教会的成员才能够领圣餐。也就是说，你必须具体的与基督在地的身体的肢体连结，你必须具体的表达你是有份于主耶稣基督，你必须印证你是真的与他连结，与他的肢体连结的人。所以如果你已经与我们一起聚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是3个月，我们欢迎任何弟兄姐妹领圣餐。但是如果你在这里稳定聚会一段时间，3个月之后，我们会鼓励你加入会员，否则之后你没有办法在新福领圣餐。而我们中间已经是会员的人，已经是会员的弟兄姐妹，你要趁这个机会检视你自己，审查你自己是否有信心没有，你是否认识今天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真的是他们的肢体。这个餐是主给赎回他的人，他所赎回的人吃的，是主的宝血所赎回的人。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罪人，如果你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如果你与罪挣扎，你甚至不断的跌倒，这是给你吃的，你需要吃，你需要这个恩典才能够治死罪，才能够成圣。而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还不承认自己是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也不愿意与自己的弟兄姐妹和好的人，这个餐不是给你的。我奉主耶稣的名，请你不要领这圣餐。我也求主施恩，叫你有一天渴望吃他的晚餐。我在想，是不是有人要照相？OK， 好。你们等一下就会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们的主被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今天没有人会担心吃的不够。孩子们，今天我们领圣餐，你看到这个应该会让你自己也想要领圣餐。所以如果你爱主耶稣，你也想要领他的晚餐，你要跟你父母讲，然后你要跟我或者长老讲，我们今年应该至少有一次会安排，有新一批的 会员孩子们可以领圣餐。我们拿到这饼，请彼此等候，我们一起吃。我们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你们拿去吃了，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有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中间的是葡萄酒，在周围的是葡萄汁。我们的主，那我拿起杯来，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多人所流出来，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肉你的血，你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而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表明你确实为我们舍去你自己，这也表明我们确实是有份于你，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恩典，却是你自己乐意赐给我们的恩典。求你叫我们今天吃你肉喝你血的人都成了有你样式的人。我奉你的名祷告，阿们。